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Any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五加仑陈燕琪朱晴乐活玩家 最近我身边有个女仔朋友感到相当之苦恼啦，咁原因就因为佢就结婚无奈啊，咁就理论上就好 happy 啊， 甜蜜啦， 系咁，但系咧就因为佢而家咧就系即系同佢嘅即系老爷奶奶一起住啊，啊咁咧就佢发现。真係結咗婚之後係有啲唔同嘅，即係嗱，以往啦，係啦，即係啱啱 Abby 可以啊慢慢發表，我知你有啲嘢想講㗎啦， 好大舊怨 係啊，我知你即係忍咗好耐㗎啦，一間俾你暢所欲言，慢慢分享啊。咁但係我就先講我呢個朋友嘅情況，佢就話首先因為即係結婚之前仲係女朋友身份咧，佢覺得啊 Auntie Uncle 咧，即係都會係几客气下嘅，即系好多嘢咧，系啦，都唔会话要求佢点点点点点咁。咁但系咧，打从就即系入门之后啦，咁尤其是住埋一齐咧，咁就发现啦，Auntie Uncle 咧就好似冇以前咁样样嗰种嘅客气啦，甚至乎开始对佢要求多咗啊，即系佢话你作为咧个仔嘅老婆啊，应该要点样去照顾个仔啊，跟住后屘有啲位你系应该要点样样去体谅，即系而家呢一个嘅屋企啊咁。咁嗱，佢就会觉得有点而困扰啦，因为即系以往咧。佢喺即係自己成長嘅屋企入面咧，就比較係即係自我一啲啊。我想點就點，阿爸阿媽就 掌上明珠啊嘛。 係啦，咁但係而家就變咗咧，就我好似好多嘢都要去遷就。咁佢覺得一時嘅遷就都還可以，咁但係佢感覺到咧係呢一樣嘢好似慢慢累積上去，即係咧而家呢一刻咧佢哋咁嘅要求，我配合。但系咧，佢发现咧，对方系会要求越嚟越多，同埋要求越嚟越高嘅。咁佢觉得长此落去都唔系办法，咁亦都唔见得一时三刻系会搬走，因为佢老公都未有咁嘅意愿啦吓。咁加上即系两公婆而家都系搏杀阶段啊，都系要搵钱啊咁。咁所以咧，即系对佢哋嚟讲咧，即系依家呢一个系一个叫新婚之后啊，即刻要面对一个好大嘅考验， 好现实嘅问题。 系啦，咁嗱。我同佢傾嘅時候呢，咁我就話咁你搵你老公一齊研究下囉，當然即係你同你老公傾下另外一門學問啦，即係點樣可以又唔令佢成為呢個磨心，但同時之間又成為呢個溝通嘅橋梁啦。咁但係即係佢就即係同我喺度傾嘅時候呢，大家就即係提出一個嘅問題啦，即係佢覺得啊兩個人喺埋一齊，即係尤其是結咗婚之後啦，愛屋及烏呢一樣嘢係需要定唔需要呢？因為佢話身邊有啲朋友呢，佢都會覺得就係話冇㗎，咁我都系依然系我哋两个人自己建立嘅家庭嚟噶嘛，咁你有你嘅屋企人，我有屋企人，咁但系佢哋即系有时候都会体谅，应该要体谅我哋选择嘅生活模式，冇理由我哋要完全嘅配合啊，甚至乎有啲即系我。亦都接觸過曾經即係可能個新抱唔妥嘅奶奶，或者係老爺，又或者下嗰個嘅即係男方，又或者唔妥呢一個外父外母嘅，咁大家咪即係真係一年先至嗰啲大時大節先至見一兩次， 去新年拜年咁樣， 平時就不相往來咁樣，咁有啲乜嘢嘅活動啊，你唔好怨我出席啦，你話我有嘢做啦咁，咁佢覺得呢一種都係一種嘅即係生活模式啊，相處方式咁，咁兩位有啲咩嘅睇法？ 呢？ 其实我啱啱呢听你讲咁耐呢，我发觉你完全系应该讲緊我，系咪呀？即系我平时呢喺咪后同你分享嗰啲事情呢，你啱啱就系讲緊我啦。 好喎，我冇讲话你话点样讲你 嘅。你真 系人中咗个头。奶奶嗰啲话冇讲过喎。你几时你奶奶我哋两个系好清楚㗎，我同你两个系呀。 因为我本身呢都以为呢，即系结咗婚之后自己组织家庭就系两个人嘅事啦。咁但我发觉呢，真系结婚之后系两家人嘅事呢，系不可以分离嘅。我本身呢就采取一个，即系你好知平时我嘅性格比较自我一啲啦，即系我鍾意用返我自己屋企平时喺娘家生活嘅态度，即系譬如我鍾意做乜就做乜，我鍾意嗌就嗌，鍾意叫就叫咁样嘅。 但点解你冇啦屋企个嗌同埋叫呢？ 即系譬如喂喂妈咪，帮我拎啲嘢过嚟啦咁样。 即系好声好气讲唔得，但要嗌嘅。即系冇地地睇睇电视，突然间诶想叫妈咪执杯水嘅话，要咁样，妈咪执杯水啦。咁即系你系要咁样讲嘢噶？ 奶奶嗰度冇可能发生啦。 冇错。 唔 会嘅，我冇理由喺奶奶屋企，即系就算嗰个系自己屋企啦，我唔会摊喺个 sofa 度，只脚冻晒上个 sofa， 然之后喂奶奶斟杯水过嚟啊！你唔会咁样噶嘛？ 咁你但系调翻转又会唔会因为有啲新抱好识做咧，会交晒气咁样样咧，自己去斟水就话啊奶奶啊，我去厨房斟水啊，你渴唔渴啊？ 我曾经有试过用 呢啲咧， 系啦，我曾经有试过咧，有啲员工去冧我奶奶嘅， 系曾经啊，即系而家冇做啦吓，呢个系 past tense 过去式啊 ，OK？ 因为我奶奶就成日咧就即系言谈间啦，有暗示就系、是，一家人你唔使做得咁客气嘅，即系我反而觉得你好假，系啦，即系我宁愿你真性情一啲。咁但系有一次， 一定系问得好假啦，即系呢件事好唔由衷。 喂，即系因为 我想话，如果系由衷嘅话，点会俾人一种假嘅感觉咧？系咪先？ 喂，唔系、啊，因为我真系用翻你啱啱嗰个方法，譬如我斟水啦，咁我见到我奶奶可能喺个厅度睇紧电视，我就啊奶奶，我而家去冲茶，你饮唔饮啊？咁样，跟住佢就。唔使啦， 你个人咁假噶。 吓，嘉伦，你啱啱呢一句你讲咩话？你几秒之前你先咁讲？ 我尝试即系代入啫，其实即系我当然知道你系好即系真心啦，系咪先？即系可能奶奶有时候真系会觉得就系、是，唔使咁客气。 系啦，即系真啊，咪自己即系会嗌你啦咁样。 即系其实我谂又唔系觉得你假，但系佢反而都觉得唔好意思，就系、是、我自己嚟啦。即系你如果即系口渴啊，或者想食啲咩啊，你咪自己照顾自己，当系自己屋企。咁同时之间，我亦都唔使你。serve 我啦，即系我谂嗰个谂法系咁样样噶嘛。 唔系，但系我觉得有阵时候你问佢饮唔饮水，我都觉得系有啲假嘅。 吓，竟然 唔系因为你正常喺屋企，你颈项咪自己斟水咯。即系譬如可能系你唔会，即系你唔会无端端可能去饮啲譬如茶咁样样啦。即系你好多时你唔会无端端会冲茶噶嘛，即系喺屋企里边啊。咁可能真系你冲开茶嘅时候，你就问佢饮唔饮。我觉得咁样好似真啲咯。 系，但系如果即系唔系，我有时候我去开厨房，我斟杯水，我都会问我老婆喂，我去斟水饮啊，你要唔要啊？咁如果佢要，咪斟埋杯俾佢咯。即 系 好正常不过嘅事。跟住后屘会觉得你噶，你反而有时候你唔问咧，嗱，即系我可能真系呢个同成长背景系有关嘅。即系有时候咧，你如果自己就系针自己，咁你攞出厅嘅时候咧，咁假设隔篱有一个，即系除非嗰个系即系好似你兄弟姊妹嗰啲，你梗系唔使 serve 佢啦。咁但系如果我觉得喺一啲嘅长辈啊，即系阿爸阿妈又或者我老婆嗰啲咧，即系反而你净系好似谂你自己针咗出嚟之后，大家可能假设又睇电视又好啊，或者喺个厅啊喺房度唔知做啲咩都好啊，你唔理佢，佢见到你饮水，而佢自己又觉得点解你净系搞你自己，唔即系帮一帮我或者唔问一句咁样样咧，即系有时候佢未必需要你真係斟俾佢，但係可能佢會叫你喂，點解你唔問一句嘅咁？即係我就算係父母之前都有即係提過呢一啲㗎，係咁當然佢唔係話一定要你去即係即係斟俾佢啦。咁但係佢覺得啊，呢一個係一個好嘅習慣嚟嘅。有時候你係即係會 consider 去諗多啲人哋咧，即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至少嘅培育。 其實烏嘉倫講咁耐兜咁大個圈，即係想話自己咧，即係有家教啊，好禮貌咁啫。 咁你都有啊 ，Abby 頭先你咁樣講， 我 你都。 系 啊， 你都会为你嘅奶奶而去做噶嘛？系咪嗱？真系嘅。咁嗱，不过我就系想问啦，即系呢一样嘢有时候系我哋会系去做啊。咁但系当你喺做嘅过程入边，即系好似我即系明知可能系即系短暂嘅，一段时间我做嘅话，当然系冇问题。但系有时候你望唔到嗰个彼岸啊，究竟嗰个岸喺边度咧？咁你就一路都要喺度坚持做落去，而喺做嘅过程入边，你会觉得系为难自己辛苦嘅。咁你会点样做咧？你会选择系即系兜口兜面。 面同嗰个嘅即係老爷啊奶奶啊、或者外父有冇傾啊，搵你嘅另一半去生啊，定係自己有苦自己知啊，吞咗佢就算啦，即係俾你哋、你哋会点揀啊。 我听下 Abby 点样同奶奶关系破裂。 即係由开始友善嘅时候就行去呢个破裂嘅地点啦。 喂，但头先你讲嘅时候你讲话係曾经㗎嘛，咁奶奶就后咪话你唔使啦。咁所以而家就头问都唔问都唔使点样照顾。 因为佢之前呢就即係佢又唔好明示话喂你冇咁假啦，即係佢又唔系咁嘅，但佢可能讲一大堆说话，咁你自己之后思考返咦佢嘅意思应该就叫我可能即係做返平时屋企嘅自己鍾意点就点咁样啦。咁、我就真係以为佢系呢个原因。咁我呢就有一次呢返到屋企，咁我就即係煮饭啦，咁我间唔中都会下下厨噶嘛。 咁大件事啊！ 好彩个厨房系即系平安度过，冇事嘅系啦。咁所有都食得，大家都健康嘅咁样。咁我煮饭嘅时候咧，咁我净系煮咗我同我老公嘅份量。咁佢即系我奶奶喺屋企嘅，咁我就冇遇佢，因为佢平时咧佢嘅生活习惯咧就应该系晏昼五点零钟咧就会食晚餐嘅，跟住佢八点钟就瞓觉噶啦，即系好早嘅生活作息。咁我哋嗰啲九点几夜晚先食饭噶嘛，系咪先？咁好啦，夜晚我翻到去啦食饭啦。跟住我奶奶突然间喺呢段时间就口即系个房度行出嚟斟水饮，佢望一望我，望一望台面嘅饭餸，然之后就行咗去斟水啦。跟住我即刻呢个感觉就系、佢系咪想问下，即系会唔会想叫埋佢食咧咁？跟住我谂一谂，唔系、而家都就嚟九点几十点钟啦，佢应该瞓噶啦。咁我就唔出声。咁结果咧，第二日咧，我老公就同我讲话啊，我咧即系。唔系话想特别讲啲咩嘅，咁但系我妈就话咧，你琴晚煮饭好似冇嗌佢食咧，好似冇乜礼貌。跟住我心谂吓吓吓。 喂，但系我正如头先我讲啊，即系有时候对方未必真系会食，但系佢真系可能希望你问嗰句咯。 好难捉摸啊，大佬！你之前我对你好嘅时候，你话诶唔好咁假啦，得我要饮，我要食，我自己会行过嚟。依家我唔问你，你又话我冇礼貌，好难捉摸啫，奶奶。 呢个系一个咩嘅逻辑咧？转头翻嚟就大家一齐研究一下啦。Abby 头先咧，即系分享佢同佢奶奶之间嘅相处，其实真系唔系咁难捉摸啊！我尤其是觉得咧，普遍嘅女性都有呢个特质嘅，就系咧，有啲嘢你明明话唔使或者唔要噶嘛，但系暗砍你都希望我做噶， 佢受唔少苦啊！ 即系喂，认真噶呢一样呢个特质，你唔觉得好多女性都有嘅咩？即系所谓嘅口是心非啊！即系嗱。其实你未必，头先我再重申啦，你未必系需要真系做俾佢，因为嗱，讲真，我屋企都有呢啲情况发生嘅，即系例如话有时候假设打煮开饭，咁通常啊吓就系我哋自己啊，即系我老婆啊我啊加埋个仔啊咁一齐食噶啦，系咁偶然咧，偶然就系可能哦咁啱即系可能我老豆咁样样佢翻嚟我哋屋企嗰度，咁、跟住后屘咧就即系唔知整啲嘢咁样样嘅，咁我哋可能咧即系真系撞门入。嚟嗰时候咧，就系啱啱我哋开饭嘅时候啊。 系 咁嗱，正路咧都会问嘅，喂，你食咗饭未啊？不如即系一齐啦，咁样样加双筷一齐食，咁又即系够嘅咁样样。咁佢通常都话唔使啦，佢话啊食咗嘢噶啦咁。嗱咁换转嘅角度咧，如果佢又见到你成台都系饭餸，佢其实真系可能都唔系话特别要食嘅。咁但系你如果唔问嘅话咧？佢会觉得个心入面呢都会有啲觉得唔系太好受嘅。我觉得真系或者会嘅。因为佢会觉得你系咪好唔 welcome 我啊。即系有时候尤其是呢又讲緊喺个饭台上面呢嗰、那个好似一个一家人嘅象征。有时候讲真我唔知道你有冇见过我身边有啲朋友系嘅。即系又好似你头先咁样老人家啊即系年长啲嘅。好早食饭㗎啦，五六点就食㗎啦。咁、跟住呢有啲仔女呢可能即係食饭嘅时候就夜啲啦，收工返嚟咪自己搞掂囉咁。咁有时候老人家呢佢即係喺啲仔女食饭嘅时候呢佢都会出嚟个客厅嗰度，佢坐喺度。佢真係坐喺度同你倾下偈囉。即係嗰个嘅象征意义，因为个感觉就係、是、我会觉得好似好 welcome 喺你哋嗰个圈子入面咁样去知道你哋发生啲咩事㗎嘛。咁、而当你即係又好似唔出声咁最大镬嘅就咩咧？你又望到佢，佢又望到你，望到佢。 跟住就大家当冇件事发生， 好尴尬。 系啦，咁嗱，嗰个 乌鸦就喺上面飞过。 系啦，咁佢就扮到啊，斟完水之后，咦，佢真系冇嗌我，咁我唯有点咧，行翻入房咯。咁嗱，成件事就有点而尴尬咯，喺呢啲咁嘅 situation 度。 哎呀，好烦，好攰啊，觉得。 唔系啊，听完之后好唔想结婚系咪先？ 都系唔好同奶奶住好啲。 唔系关咩事啊？如果你觉得攰嘅话，你体谅下你身边嘅另一半嗰啲嘅男士系几辛苦啦，好多时候都系咁噶。即系嗱，我觉得永远呢一啲嘢咧，嗱，如果你问我嗰个应变处理手法咧，系做多好过做少嘅。即系有时候所谓做多，你唔使话一定要真系招呼埋佢定点。即系讲紧多啲啲嘅地方，就系你可能有一句慰问咯。嗱，好似头先你讲话斟水咁简单啦，我哋成日讲话斟水咁简单，可能阿清就觉得好夸张，因为你可能你屋企真系唔需要啊嘛。 即系我会主动斟埋，我唔会问咯。 哦，咁 系啊，觉得佢需要饮水，我就会斟俾佢。 啊，系啦，咁一系你会做咗添啦，你就唔会问。 我你挑通眼眉，你要望晒全部人嗰啲啊，有冇需要咧？ 因为我对我屋企人太好。 好啦，咁嗱，好啦 ，OK， 好啦，咁你会就做埋添啦。咁但系我觉得有时候，如果你话、哦、我真系冇必要或者即系觉得唔需要去做嘅话，咁、我觉得问一句，对方起码都觉得啊，你系关心自己。我觉得呢样嘢做咗系冇衰啊。咁就算佢话唉得啦，你唔使啦，唔使理我噶啦咁。咁下次佢即系就算话唉，你唔需要再咁客气都好啦，我都觉得。真係睇情況，如果有需要話，都要去關心留意一下。即係我講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去旅行，我唔知道你有冇經歷過啊嚇。即係咧曾幾何時有啲嘅長輩咧，就成日覺得話，唉，啲後生揾錢嘅好辛苦啊，唉，冇無端端要使佢哋錢啊，咁咧就即係咁啊，後生聽到嘅就會覺得。啊，系咁 啊，原来佢都即系觉得你哋自己去玩自己开心啦，咁样样 就中伏啦。 系咁有少少中伏啦，佢又冇投诉嘅。咁但系咧，即系嗰、那个嘅即系长辈啊，就成日都听到话啊，周围嗰啲朋友佢哋嘅仔女同佢唔知去边度玩咁样样。咁但系点解自己嘅小朋友就咦？出嚟做嘢咁耐，又唔会同自己出去玩，即系唔系话一定要请自己去，但系有时候即系约埋一齐话去旅行咧，都好似左度右度嗰个 schedule 都度唔掂咁样样。咁即系虽然话啊系嘅，即系长辈好多时候都话你哋而家后生嘅，你哋有你哋嘅忙嘅，你哋可能啊即系正值当打啊喺你嘅事业要发展嘅阶段，咁所以就觉得唉、好啦，唔好搞你啦，你做你自己想做嘅嘢先啦咁。咁但系实际上面。佢虽然个口系咁讲啫，但系都真系心底入边系想话，你不如有时间都花啲喺自己身上啦，陪下自己啊，即系同自己可能食下饭啊，或者去啲地方度睇下玩下咁咯。 喂，呢啲口不对心，我唔知阿清咧，即系虽然你而家咪有另一半啊，咁但系你譬如喺屋企， 好有骨喎呢句说话，哇，即系你唔好借啲嘢嚟善意讲出嚟。呢一啲位，你话嗱，我真系觉得 呢啲咩人咪听咩咯？ 而家听佢同佢奶奶嗰啲相处咧，都可能未必系真的。 唔系，我就觉得。 说话上面， 所以头先我觉得佢奶奶就讲嗰句咧，话咩你个人唔好咁假咧，我真系觉得佢讲嘢系咧，根本就系入边有好多嘅隐喻啊！呢一句嘢摆到明系，表面好似问阿清问题，实际上面咧就 因为你一夜嘛。 咁啊，虽然知道你而家咧就单身啦，冇话同我讲一大抽呢啲嘢。 佢奶奶，我睇你啲皮肤咁干咧，都系缺水啊，水啊咁样。 系我谂可能系啊， 我唔讲嘢噶 开始。唉，你问埋呢条问题啊？点啊？你想问乜嘢啊？俾你问埋啦。 唔系因为阿清就讲到佢。话即系佢挑通眼眉啊嘛，斟水都会斟埋俾人哋嘅。咁如果譬如同屋企人相处，你面对呢啲口不对心，你会唔会都觉得好难搞先？你会唔会惊先？ 我唔会惊，但我会有阵时觉得好烦咯。即系我其实咧，其实你明知有阵时个长辈咧系讲紧反话嘅，咁所以你点好咧？即系你又会嬲嬲地，咁我系咪同你斗气啊？咁你始终长辈算啦，即系可能佢讲反话，其实你就知佢讲紧真嗰一句系啲乜嘢咯。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陈燕婷、朱婷、乐活玩家。 何 色相处真系一个世纪嘅大难题。因为头先我哋讲嗰啲情况咧，即系如果你系同你嘅父母啊，即系阿爸阿妈一齐嘅生活咧，咁通常父母就即系可能，唉，知你都系可能任性啊，即系比较系即系自把自为一啲啊，比较自我多一啲嘅。咁可能你就会觉得唉，算啦，由得你啦，即系有少少宠你咁样样啦。咁但系当你咧系即系生活喺另外一个家庭嗰度啊，大家嗰个背景系唔同的话咧，就变咗有好多位就要去避忌啦。要点样同佢讲咧？好似头先阿青讲话，点解个烦恼位就系因为有啲时候啊，我听落去个感觉你好似有啲口不对心。 唔系，但系我觉得呢一样嘢咧，好老实讲，只限于我对我父母嘅啫。因为我父母譬如话啊，我都知你明知你口不对心啦，咁我唔同你拗啦，我清楚你心里面谂咩嘛。但如果换转个角度，系去到假设我将来有奶奶嘅时候咧，我就会觉得吓，真系想点啫？明明想要又扮唔想要，即系你其实唔同阿妈同奶奶系真系两个人嚟嘅，即系等于奶奶对于自己嘅女同个新抱。都是两个人嚟嘅，虽然你都觉得新抱是女咁样，但是完全是不一样。 梗系唔同啦，即系但系我就是想话啦，即系你对于奶奶，假设你想象下自己第时有奶奶的话，你觉得你是会 OK 啊？即系唔知你想点，但系你会做啊？ 我会做， 唔知想点，跟住后屘就唔理佢啦，话知佢啦，跟住同我老公喺度投诉打小报告咁。 我应该系咩都会做嘅人嚟， 即系又会打小报告，但系会做啊嘛，咩都会做，即系做匀晒咁样啊。 我应该系我对我未来啦，应该系我，总之佢想点我都会顺从佢嘅。因为如果我真系要假设要同奶奶住咧，我明白一个道理，系一间屋里边系唔可以有两个女主人，咁所以我咧永远都系话唔到事嗰个嚟噶啦，咁我就会。即如果真的要住的话，当然最好就是我们自己有楼，就不用跟奶奶住，间中吃饭会好一点。但是你讲到奶奶和新抱，其实我觉得影响即辛苦的不单止是个新抱，有时候那个老公都很惨的。因为我就是有个朋友男仔，他就是即奶奶和即他阿妈和他老婆相处得一点都不好，但平时呢他们譬如一起吃饭同台是没有事的，即大家都即系客客气气，有讲有笑咁样啦。但系咧，当一闩埋个房门咧，佢老婆咧就不断同佢讲奶奶嘅坏话，即系讲好多。其实我个朋友本身开始都觉得冇乜嘢嘅，即系可能因为佢明白佢阿妈嘅脾性，但系佢亦都知道佢阿妈有阵时会忍唔住话佢老婆，佢亦都明白自己老婆系有啲即系唔好嘅习惯咁样样啦。咁、但系咧个问题就系、是，当佢老婆系咁呻系咁呻嘅时候咧。咁佢日积月累咧，佢觉得越嚟越黯耳啊。然之后有一日咧，佢就即系谂到一个问题，就即系头先节目开始嘅时候，你讲过一个嘅爱屋及乌。咁你究竟你中意我系咪应该都中意埋我阿妈咧？咁样样啦。试完有一日佢爆发，系因为咧佢嗰日有啲唔开心，即系可能工作压力咁样样啦。再加上翻到屋企个老婆又喺度投诉自己阿妈咯。咁佢就突然之间爆发，就同佢老婆嗌交，咁就话。点解你成日都喺我面前系咁数我阿妈嘅啫？你有冇见到我喺你面前咁 即系数数外母啊？ 外母即系你阿妈咁样样啦。即系佢突然之间就觉得啊，点解你每日翻嚟我都听到你讲我阿妈嘅坏话？咁然之后佢就开始即系嗰日有啲触发点，令到佢将呢件事爆发出嚟咯。咁啊谂谂下，有阵时呢个情况又真系嘅，即系好多其实女仔都会喺自己个老公面前。呻个奶奶， 一定 即系闹佢阿妈。咁其实我谂谂下，那个关系又真系几好奇怪。 咁但 系 我好想知，咁跟住后屘个后续个故事嗰、那个好啦，即系爆发就出现咗啦。咁但系之后嗰、那个即系啊女主角当中嘅女事主有冇？ 冇噶，佢话佢嗰晚咧，佢老婆都系依然都系闹咯。咁但系所以咪大家变咗嗌交收场咯。 哦，咁但系之后有冇即系改善啊？呢个状况 未跟进啦，已经系啦、 但系因为其实你讲开呢样都真系好有趣啊！我想话，因为你头先阿青提及嗰样嘢咧，真系永远都系咧，我觉得啊吓，多数啦吓，就系女士咧。是会投诉男方的即家长，即有时候会的即我意思投诉意思是会讲出口啊。咁而你调返转呢，假设男士我举例，唔系个个男人都或者会即鍾意同啊即外父外母相处的，即未必会的。但是你冇几多个呢是会即 日夜咁样不停喺个老婆面前讲就话，诶、哎、你阿爸阿妈唔知点点点点点啦，乜乜乜乜啦，你唔知我做咗几多嘢啦，即系我真系好少。 但其实我接受唔到噶，即系假设如果我另一半系咁喺我面前讲我阿爸阿妈咧，我会闹佢咯。 啊系啊， 我唔得咯。你唔好同我讲，你同你啲 friend 讲。 唔系嗱，你 咁 样嗱，但系嗱，因为头先咧，你哋两个嘅反应好有趣，就系两个都话啊系啊，两个都唔得嘅。 系 咁，但系咧，我觉得有个好大嘅分别嘅，就系我真系觉得阿青咧，就喺另一半面前咧，就应该唔会讲佢即系嗰个嘅老爷奶奶唔好嘅， 因为佢会多面讲，系咪喺老爷奶奶面 前？我觉得佢系唔，我觉得佢系嗰啲，我深刻，我觉得佢好似嗰啲亚逊的故事嗰啲咧，默默承受。 冇错，我 觉得佢系 会默默承受， 佢默默承受。 我个样咁可楚楚可怜，反而你唔觉得我系啊？ 你喂，你肯定爆喂。首先嗱，头先我就系讲出个分别就系咩咧？你系有咩都好，你会嚼你老公嘅。呢一个我谂呢一个系一个唔系咩秘密嚟嘅，你明唔明啊？即系如果你假设对 嗱， 首先你对你老公有咩不满，你会同佢讲啦。 系 咁，你老公嘅屋企人假设令到你有啲咩嘅感受？即系无论系开心与唔开心，我讲得几客气啊！开心唔开心嘅都好啦，咁当然唔开心嘅话咧，你会更加嘅肉紧，就系表达俾你老公知。 系啊， 反而我会觉得咧，就系、是、会好似头先阿青讲嗰种啦，即系佢嗰个朋友 case 啊，嗰个老公做 我心口中嗰个女主角啊， 就系得意嘅地方嘅咩？ 发生过同样嘅事啊？ 系啦，因为其实就系上个礼拜啫。 系， 因为咧咁我有一晚啦，咁你知道有时我哋唔系成日煮饭，咁我亦都唔系太叻煮饭啦，好多时就会买外卖嘅。咁嗰一日咧，我就买啲炸鸡翻。咁可能饮可乐啦，咁啊做晚餐，咁啱佢妈咪又坐喺个厅度， 又炸鸡啊， 系 啊，汽水啊， 跟之后咧，佢突然间就好似乌鸦灵咁样，唉，其实咧，嗱，佢以下呢番说话系同佢个仔讲噶，本身，唉，其实你以前咧都叫做瘦瘦削削、潇潇洒洒、靓仔啊，而家食埋啲咁嘅嘢，冇营养，睇肥咗成个框咁样，我都差啲唔认得你啦。平时翻工又辛苦又唔够瞓，放假都叫你唞下噶啦，又成日出去接人收工放工，我都唔知点解你唔休息下嘅咧咁。 哇，好明显系讲俾你听啦， 系 啦，点会讲俾个仔听啊？ 咁我老公即係佢个仔呢就觉得哎妈咪都系善意嘅提醒啫，担心我健康啫。咁我闩埋房门之后呢，我突然间有一个笑面虎，我就开始黑面啦。我话你阿妈好明显系讲緊我照顾得你唔好喎。佢话你諗多咗啦，我妈点会咁样啊，我妈真系关心我健康。唔系喎，佢啱啱系我话我买炸鸡返嚟所以令到你唔健康喎。同埋你放假嘅时候你出嚟搵我系我令到你咁样喎。跟住话唔系你即系你諗多咗啦。然之后我又不停将佢妈咪嗰啲佢啲明言明示啊，暗示嘅说话咧，我就同我老公一次过告晒枕头状，跟住我老公咧就好似乌嘉伦你啱啱讲，其实我都唔知点解，你觉得我妈咁多嘢话你嘅，我都冇话过你阿妈话我啲嘢啦，点解你晚晚都咁多嘢讲嘅咧咁？ 唔系，首先我想话嗱两样嘢，嗱第一样嘢，我觉得咧要讲翻先，就系头先因为阿 Abby 咧都系噶嘛，佢就系话哇，如果即系老公啊喺你面前讲你嘅即系父母嘅不是，你反台啦，系咪先？ 佢哥唔可以话爹哋妈咪， 即系我就系首先想话啦，咁点解又可以调翻转咧？即系你觉得你可以即系不停咁样投诉枕头状讲佢嘅妈咪唔好 咧？因为我爹哋妈咪对佢太好，佢冇得挑剔。 哦，哇！咁你即系又间接又射咗 Auntie 一脚噶咯？ 咁你老公对你好唔好啊？你觉得？ 点解咁问咧？ 你答咗先啦。 一般啦， 一般就咁算啦，唔怪之你去兰桂坊嗰度锡。 喂，够啦，你过咗去嘅事，大家唔好翻转头望先得噶。 系啦，咁第二样嘢，第二样嘢我就首先要讲啦，因为好多时候都系嘅，即系尤其是啲外母啦，即系真系会好着紧自己嘅仔，或者因为某程度。佢至少成长系由边个照顾嘅呢？由自己一手一脚照顾㗎嘛。即系佢嘅起居飲食啊都系阿妈咪打点处理好嘅。咁即系当佢结婚啦成家立室啦。咁呢一个重任系交俾边个呢？交俾佢嘅另一半，即系阿太太身上，即系你啦。咁而当佢见到哇喺咁精彩嘅晚晚都炸鸡汽水嘅话好开心喎、啊、阿家嫂咁样啊。 我觉得系一嚟呢佢觉得你抢咗佢个仔。 你又 系啦。你仲照顾得唔好。 首先我要讲话喺佢嘅角度去睇，佢觉得可能佢会辛苦，即系因为嗱，有时候你要明白长辈睇嘢咧，可能同我哋睇嘢真系唔同嘅，即系佢会觉得就系话，食嘅嘢好似唔健康啊，好求其啊，汤水都冇滴啊，跟住后屘又可能你平时放假嘅时候又要佢周围频扑啊咁，咁但系佢可能忽略一点就系、是，究竟呢样嘢系真系你逼佢做啊，定系你嘅仔乐意去做咧？ 啊，奶奶，即系听下 奶奶。奶奶，阿奶奶唔系我啊，大佬啊，你有冇搞错啲嘢？你先放松，冷静啲先，你个人 ，OK， 唔好咁激动住。虽然我系帮紧你讲一啲嘅说话，帮你兜，咁但系真系实际上面，我都觉得有时候呢一方面你要。即系嗱，呢个系除咗你嘅工作之外，你同你老公都要谂下点样样令你妈咪明白啊，原来我哋而家嘅相处模式系点，同埋某时候咧，我觉得都真系要嘅，要做啲咩咧，就喺适当嘅时候摄啲位出去，话俾阿奶奶知你系有为你老公做啲乜嘢嘢咯。 吴嘉伦、陈燕婷、朱婷、乐活玩家。 除咗奶奶之外咧，我最近都有一个好烦恼嘅问题，唔知点样解决嘅。 咩生小朋友啊？ 就系、是、关于我老爷。 哦，点解？ 奶奶之后到老爷啦。 喂，老爷都投诉啊！而家咁样啊？ 唔系投诉，即系我有一个问题，我唔识得解决，咁啊请教两位高人啦。咁啊，实乌嘉伦结婚有咁多年啦，清解决问题又有一手啊嘛，系咪先？因为咧，其实我就有一个好严重嘅鼻敏感嘅，咁我就唔闻得呢个烟味啦。咁因为咧，好多时咧，我老爷喺屋企咧就会好中意食烟。烟薄烟嘅，基本上咧，如果譬如15分钟我坐喺个厅度啦，我起码见佢咧都食4支以上嘅，系啦。咁我有时譬如夜晚啦，翻屋企买咗外卖喺个厅度食，咁之后咧我就不停咁样闻佢嘅二手烟，然之后不停有咳啦、黑刺啊、流鼻水咁样。咁所以咧，我经历过一次之后，我以后咧就买外卖直接就翻上我自己间房食。咁有一次咧，我食完 觉得你冇礼貌噶嘛？ 系啦，咁有一次咧，我食完饭啦喺间房度，咁咪落翻嚟掉垃圾，跟住我老爷咧有意无意讲咗句：吓、啊、你咁得意嘅，你食饭咧会匿喺间房食噶？你以前喺屋企都系咁样嘅咩？你唔会同屋企人食饭同埋倾下偈嘅？跟住咁我又唔好意思话阿老爷，因为你个烟好臭啊嘛，唔通我咪闻你二手烟咩？即系我心谂啦吓，我冇讲出嚟，咁我就话。啊哈哈哈，系啊，有阵时都有啲嘢想送，即系想喺间房度用下电脑咁啊，厅冇电脑嘛，咁哈哈，咁我下次喺翻厅食啦，咁，咁结果我而家每一次食饭，咁佢咧又冇同我倾偈噶，佢主要系想觉得要我坐喺个厅度食饭，然之后佢就不停吸烟吸烟吸烟，咁究竟我要点样解决咧？其实我真好想同佢讲，不如你唔好食烟啦，喺我食饭嘅时候。 唔系，我觉得唔系，其实你呢一个有一个首先个问题系咩呢，就系、是。当中有一个误会系佢唔知点解，你病埋一边食饭，因为嗱佢唔知嘅原因咧，佢就觉得你唔尊重。即系头先我哋有讲过啦，即系尤其是你讲紧食饭嗰一样嘢，个象征意义系大于你净系食嗰度台面上面嗰啲嘢食噶嘛，即系围埋一家人一个 gathering， 即系仲要系你喺屋企。你话如果你平时夜收工，你翻唔到嚟食，咁都话一个体谅啊。你喺屋企，但系你系刻意回避同大家一齐食，咁佢一定系估个原因啊？点解咧？即系你仲要同佢讲话，因为我系啊中意睇片啊，病埋喺房度睇啊咁即系其实你唔系好想对住佢。嗱呢个系佢嘅感觉啊，首先。咁而我。觉得咧，嗱，因为呢个情况咧，我都有啲朋友都遇上过嘅。咁佢就唔系因为即系老爷奶奶食烟嗰一个原因啊，佢真系因为纯粹就我觉得唔自在，即系佢想自在啲，就中意真系 匿喺房 或者自己一个人食， 有自己嘅空间， 又或者可能有时候出边食完之后先至翻屋企咁样样。咁久而久之咧，咁其实即系另一边啊，即系阿奶奶啊、老爷嗰啲啊，都知发生咩事嘅话，都会觉得点解你咁唔想同我哋食饭咧？咁我觉得嗱，永远都系嘅啦，喺你呢啲 situation 咧，最好就唔好你亲自讲，因为你自己无论讲咩都好咧。即系首先佢又会觉得呢度我屋企啊，即系嗱，虽然呢度都系你屋企，但系佢都同时间话呢度我屋企，我唔做得我自己想做嘅事情，咁我可以喺边度做啊？咁咁所以咧呢一个身位咧就唔应该系你去讲噶啦。咁即系我谂可能系你老公去讲咯。嗱，因为头先你讲食烟个 situation 咧，我有朋友经历过嘅，咁咧佢甚至乎咧系 到太太都有埋小朋友添啦，咁都要出声噶啦，大佬你为小朋友做嘢都要噶啦，咁所以最后屘就唯有 小朋友都仲要自己出声， 唔系即系个老公出声， 老爷应该自己醒目啦嘛， 喂唔系噶， 嚟睇下清呢啲霸气，我觉得第时佢一定系兜口兜面讲， 真系唔系噶，即系有啲老人家佢哋唔觉得系有咩问题噶，即系佢食烟，我喺我仔面前食咗几廿年啦，我仔都未生勾勾，咪冇事， 即系年代老爷， 即系有啲人真系会咁样去。觉得嘅，咁你为咗唔想起一个咁嘅冲突，因为佢有佢嘅道理，有时候咧，有啲人咧，即系当然啦，吸烟危害健康， 嗯， 但系同时之间，即系有啲人佢哋即系食烟食得耐咧，佢哋都有自己一套嘅理论同埋睇法，你系好难说服到佢哋嘅 ，OK， 根深蒂固咗噶啦，咁你只能够就系你唯有真系揾一个佢即系直属嘅亲属啊，咁你就同佢讲就系话其实要谂一谂咯，即系可能 OK 有其他人佢可能真系抵受唔到嗰啲烟味，即系。尤其是你老公呢一啲咧，咁识得讲嘢嘅，我觉得系应该要揾佢帮手去倾啊。因为如果呢一个问题咧， 我 觉 得可以简单啲嘅， 系点啊？ 因为你上次咧咪话你已经食饭又系咁打一支流鼻水，狂打一支又咳咁样样。个老爷都唔关心 啊！佢无视我噶，系啊，佢问都唔问噶。咦，你系咪双方？佢冇问咯，佢只喺度。 我其实好惨，突然间觉得你嘅喺个环境嗰度。 你都觉啊，青，我真 系 好惨。 你系要你系要揾你老公去讲 啊？唔系，其实我讲过一次嘅，即系我曾经又系嗰啲闩埋房门之后，喂，你有冇搞错啊？你爹哋，你唔好讲啦。跟住之后咧，我老公竟然讲咗一句咧，我就觉得呢一世都冇希望啦。佢话：，唉，其实咧，我爹哋喺我好细个 B B 已经开始食噶啦。咁讲真啦，咁多年我都劝过佢戒烟或者食少啲，但佢都唔听。咁所以我都劝佢唔掂噶啦。 咁就算系咁样样都好嘅话，你就嗱调翻转啦。其实冇所谓。咁你老公就要做一样嘢，就系要俾阿老爷知道点解你会匿埋喺房食咯。即系最主要嘅原因就系因为而家你系抵受唔到个烟味，佢会令到你身体出现不适啊嘛。 嗯。 咁起码佢知嘅原因啊，即系老爷要知嘅原因就系、是。哦，原来阿家嫂佢之所以即系有时候要自己食饭，唔系因为唔想同我哋食，系因为佢真系个身体会不适，佢又唔想老爷为咗佢戒掉个习惯，即系起码呢一样嘢佢要知道咯，即系阿老爷要知道啊。如果唔系就只会系误会，就系觉得唉呢一个家嫂啊，即系又唔会尊重长辈啊，又唔识得佢点样样去即系体恤即系长辈啊，即系食饭又冇嚟搭霎啊，又唔一齐食，即系反而呢一啲嘢就变咗你默默承受啦。所以我觉得呢一啲问题咧，应该系要。早啲俾你嘅即系屋企人知道咯，系。 咁所以我今晚翻屋企都要再做啲嘢，令到老爷知道我而家嘅情况系几咁惨啦。 做啲嘢，你谂同你老公做定系同老爷做定系点啊？ 你觉得我自己冇能力，我即管自己试下先。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